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雷阵雨的天气，东北风一二级，气温24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90%，目前的湿度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暑降温。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南三环丰益桥到右安门桥的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发生，南三环丰益桥到右安门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丰益桥到玉泉营桥的西向东方向目前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机场高速尾沟环岛北侧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温榆桥。北四环的学院桥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后车拥堵，队尾排到了中关村一桥。西五环晋源桥南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是有多车事故，西五环晋源桥南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目前队尾接近永隐桥，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夏季蚊虫多，传播登革热寨卡病毒的毒蚊子队伍逐年壮大，预计七月下旬全市蚊虫密度达到高峰，清洁家园，灭蚊防病。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解毒健康白皮书系列访谈，今天邀请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副研究员刘美德，跟您讲讲灭蚊方式，您选对了吗？ 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你说世界。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解读健康白皮书系列访谈，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副研究员刘美德。您好，刘研究员。 哎，大家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灭蚊子这件事儿哈。刚刚我看朋友圈还有一条是这么写的，不要养蚊子咬自己。 对对对，因为可能是因为蚊子吧，这它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水里生活的。 嗯， 咱们老百姓啊，可能在家里头不由自主啊，会留存一些水体。 嗯， 打个比方，咱们经常在家里养那种绿萝，就是用水泡的，对吧？ 有， 还有养那些荷花， 嗯， 那也是要多水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在院子里或者阳台上晒的那些水，浇花的水， 对 吧？这些都是老百姓他不是有意的，但是他无意的给蚊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滋生环境。 嗯， 这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自己咬蚊子， 养自己， 自己养蚊子，结果呢反过来咬了自己， 咬了自己。对， 所以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灭蚊的有关内容。当然了，这个里边可能也涉及到一些靠谱的和不靠谱的灭蚊方式哈。 对对 对，也是希望大家呢从中来进行一些这个有效的甄别。也想问问各位，您家灭蚊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自个儿去抓呢？经常这家里边要是进了一只蚊子，跟它能搏斗一晚上。 对对。 啊，最后要是把它给抓住了，打死了，就感觉是自己胜利了， 就可以安心的休息了。 对，要不然这一晚上甭想好好睡觉哈。 对 对。 好，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灭蚊方式，您到底选对了吗？因为在这个夏季哈，蚊虫多，最可怕的是它还会传播一些这个病毒，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和灭蚊有关的内容。北京市2017年度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也就是简称的健康白皮书，日前发布了。这是北京市政府连续第九年面向社会公开发布本市居民健康状况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相关数据。那么其中就专门提到了病媒生物的密度有所上升，媒介传染病风险随之增加。其实蚊虫哈，我们都不陌生，而且呢也不太把它当回事儿。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也都变好了嘛， 都改善了， 卫生环境也变好了呀。小小的蚊虫值得我们对它大张旗鼓吗？到底它可能对我们的包括身体啊，包括我们的健康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危害或者是隐患吗？ 哎，这个是这样，在我们专业里头有句行话，叫做小叮咬大危害。就是咱们一般认为蚊子很小，叮一口最多几个包，对吧？ 咬几天， 咬几天就没事了。但其实据我们统计，蚊子它大概能传100多种病毒 啊。 然后在全世界的话，蚊子一年，您猜猜它一年它传播疾病能杀死多少人？ 就是因为被蚊子咬了， 叮咬了传播疾病了， 然后就死了。 死了的人，全世界大概有60万人。 每年60万人死于被蚊子咬。 对。然后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是，每一分钟在非洲就一名儿童是死于蚊虫传播的疟疾，说明这蚊虫传播的疾病的危害还是挺严重的。 哦，但是可能世界不同的地方，根据这个气候条件不一样，卫生条件不一样哈，它这个因为被蚊虫叮咬导致疾病发生导致死亡的这个数字比例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但是呢，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数据里边，就是说一，我们看到新发的这个健康白皮书上面显示了病媒生物的这个密度有所上升。简单来解释，就是以蚊子为例的话， 对， 蚊子多了， 蚊子多了，对， 密度变大了。还有呢，那因此它可能产生的这种叫媒介传染病的风险也就随之增加了。 对，主持人刚才其实说得很对，蚊虫传播疾病主要与几个因素有关。第一个就是蚊子的数量得多，第二个就是里头能传病的蚊子它的数量也要增加， 就是不是所有的蚊子都传染疾病。 对对对对对。刚才主持人提到过，其实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今年要提出来说要特别强调这个蚊虫传播疾病的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处于一种全球变暖的一个过程里头。 对 啊，蚊虫传播的疾病多，绝大多数疾病都是和这温度相关的。咱们北京虽然是属于这个北纬比较高的纬度的地方，但是现在的温度线它的分布地点不停地向北扩。你像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去年和咱们北京同一个纬度的日本的一个城市，它就爆发了登革热。它是也是由于这种外面传染的病人到了本地以后，本地又有能够传这些疾病的蚊子，在当地形成了一个传播。其实在国内我们有些城市也有这种情况，像我们国家的浙江啊、山东都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并不是本地有病的，就是外地过来的病的，他在这进了这个区域以后，本地又有能传播这个疾病的蚊子，又有这些容易被感染疾病的人群啊，就形成了一个在本地形成了一个传播的一个循环。 就是说原本可能在这个地方是没有这种疾病出现的。 对。对。 但是呢现在也是旅游旺季嘛。 旅游旺季。 对。来了这样的一个旅客，下了火车或者是下了飞机没多一会儿被一只蚊子给叮咬了。 对。 蚊子叮了他之后呢，就把他身体内的这个病毒进到了蚊子的体内。 进了蚊子体内。对。 转脸他就去。 他转脸去叮别人。 咬了其他的人。 把疾病传染给别人。 哇塞，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在我们就是通过刚才这样的举例哈，它特别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但是可能后续产生的这样的一种影响，或者说密集的这样的一个爆发的事件，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只蚊子， 对，可能 就产生了， 可能就这么一个人他到入境了，啊，其实我们北京每年的入境的这些带有这种蚊虫传染疾病的人，这个病例还是挺多的， 哦， 啊，只不过是说由于我们北京这个一个是媒介控制的好， 嗯， 另外一个就是这种流行病这个监测也做的比较及时， 那我们 才没有形成本地传播。 对，一方面是我们监测相关的一些这个掌控的比较好， 对对， 另外一方面真出现了比如说早期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及时到就近的医院可能去就诊了， 对 对, 对， 我们的医生必须得慧眼呢，很快能够辨别出来它是不是因为蚊子咬了导致的呀。 这个其实因为刚说的，因为咱们北京是一个大都市，国际化大都市，嗯，因为这咱们的特别是咱们这些传染病医院的医生，可能还不是说这一两年才接触的，他长期接触这些由外面旅游过来，或者是公务出差，或者是去外劳务回来的这些人员， 哦， 他的经验还是挺丰富的。 首先他就会问他， 对， 是刚旅游回来吗？ 对对， 或者是您是从外地过来来出差的吗？ 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哦， 哎，他会看一些基本的这种他的流行病一些背景， 嗯， 才能推断出来基本上，然后再加上临床上一些检验诊断的一些措施， 就是一些， 啊， 比如说抽血化个验啊， 对对对 等等哈， 对对对对对。 那在这儿有没有简单的就是基本症状跟我们强调一下？如果你像我就是最近刚休假旅游回来。啊，去的还是一个热带地区 啊， 那早期如果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哎，可能需要提醒。 哎，这里我说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方式吧， 嗯， 啊，大家看所有的这个蚊传疾病后面可能都会跟个字叫热字，你像登革热， 嗯， 金汞肯雅热，黄热， 哦， 对吧，就是说假如就像刚才主任说的，你从这些国外回来的，或者东南亚热带非洲南美洲这些国家回来， 嗯， 假如在20天到一个月之内，你发现自己不莫名其妙的发热， 莫名其妙的发热， 就是说我这几天我的身体挺好啊，没有感冒，也没有乱吃东西， 空调吹的温度也不低， 也不低，身体状态为什么突然莫名其妙的发热？ 嗯， 这时候你就得，而且是反反复复的发热，特别这时候你就要给自己提个醒。 哦， 哎。 所以你看，这是我们说自己对于一些传染病哈，千万别觉得它离我们很远。 对， 其实有可能是因为一次这个旅游外出回来，或者因为一只蚊虫的叮咬，就会导致一些症状的发生。 对，对。 那么提醒大家伙儿，如果最近打算出门去旅游，尤其是去那些蚊虫比较多一些的地方， 对， 以及是刚从外地回来的，在短期之内，比如说一周到一个月内，甚至是三个月内， 对对， 出现了这种。莫名其妙的 不明发热， 对， 对， 不明的这种发热症状，那就提醒大家伙儿最好去医院 去医院诊断，对， 别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吃这个感冒药， 对对对， 那是不对的哈， 对对， 嗯，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灭蚊以及和灭蚊有关的内容。说到这个小小蚊虫哈，真的是小蚊虫，但是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大的隐患哈，对，还是要引起重视的。那么大家伙儿，关于您家灭蚊有没有什么一些特殊的妙招？我听说有这个拍了大蒜放在这个上风口处的哈，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灭蚊神器，哎，到底靠谱不靠谱呢？您家是怎么灭蚊的呢？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一起互动和交流，可以把您的方法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先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网络收听的收看方式呢，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网，另外您的手机如果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或者是搜索今日头条的 APP 的客户端，搜索我爱问医生。收看视频的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家灭蚊的一些妙招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您这边想着怎么样来家庭灭蚊才靠谱哈，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关注两条最新的健康资讯。北京推西学中加强版，促中西医协同发展。7月19号，北京双领学者西学中高级研究项目推进会公布了首批研修班学员与教员名单，可谓是星光熠熠。其中包括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王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北京友谊医院院长张树田等20位西医领军、中西医融合领衔学者，简称双领学者研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等中医药界的院士和国医大师担任双班主任。北京作为首都，汇集了大量顶级的中西医疗科研资源，在连续三届西学中高级研修班基础上，此次推出的北京双领学者西学中高级研修项目堪称是西学中的加强版。由中国中医科学院承办，挑选中医药界两院院士和国医大师为班主任，由名医大家授课，希望通过两年的研修，使20名双领学者能够系统掌握中医思维，组建中西医协同团队，开展中西医结合临床特色服务，创新中西医科研工作，开拓高水平国际合作渠道。7月19号上午，由美国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战略和创新部高级副总裁温蒂率队的访问团参访北京朝阳中西医结合急诊抢救中心，与该院肿瘤科医生团队就沃森人工智能肿瘤中心在中国医院使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以及下一步合作计划进行了深入的座谈讨论。今年5月份，北京朝阳中西医结合急诊抢救中心顺利引进人工智能肿瘤会诊平台沃森，并成功运用该平台为部分癌症患者提供了个性化的诊疗方案。沃森是由 IBM 开发，由纪念斯隆凯特林肿瘤中心经过4年训练的人工智能云平台提供的方案，与世界顶级肿瘤专家给出的方案高达 90% 以上的契合度。目前该智能医疗平台已经进入全球14个国家，可以提供的治疗方案覆盖了乳腺癌、肺癌和直肠癌等13个癌种。我国有20多个省的近70家3级公立医院已经引进沃森肿瘤会诊中心。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阳光钻进车里，不去想。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为您邀请的是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副研究员刘美德，和您研究讲一讲这个灭蚊方式，各位到底选对了没有啊？之前呢，其实北京的这个雨水啊，最近的的确确是特别的多哈。 对， 按照预测，北京的蚊虫密度7月下旬到8月中旬会达到一个高峰，不过今年北京是在5月份的时候就启动了健康北京灭蚊行动，当时呢是号召广大居民积极行动，从自身做起，从自家做起，据说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呢。 对 啊，就是很多人可能是反而觉得今年到了这个时候，可能和往年相比，觉得这个蚊子反而是少的。为什么咱们监测那个数据说密度变大了呢？ 哎，是这样。哎，其实我们的在今年的监测结果，和去年相比，是下降的。 哦， 这个其实和我们老百姓今年的感觉是 一致的， 是一致的啊。刚才主任提到了，因为每年北京市的蚊虫高峰期一般都在7月到8月2个月之间，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年这个刚才主任提到过，这两年蚊这个北京雨量特别大，而且夏秋两季的温度特别高，对吧？持续时间很长，这就是说。有可能在7月份、8月份，甚至到9月份，蚊子还有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我们说，有的时候到了9月份，北京那天挺秋老虎的。 对。 然后那个蚊子呢，按说到了9月份应该打蔫了，结果还挺凶的。 对对，北京有句古话叫做“秋天的蚊子嘴上开了花”， 哎， 还有它叮人反而更凶了。 对，好像那个毒性感觉更大似的。 对，因为那个从生理上讲，蚊子到了冬天它就越冬了。它就像咱们经常看动物世界里头这个棕熊，熊越冬要自己要吃的饱饱的， 蚊子也是一样， 它要储备一些， 它要越冬也给自己储备一点血液，取得点营养。 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到了这个刚入秋的时候，反而觉得那个蚊子 叮得更猛， 来得更凶，它是为了越冬做准备呢。 对对，越冬做准备。对， 这些坏蚊子太讨厌了，因为我就是挺招蚊子的。对，所以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可能很多人也会问啊，为什么我就招蚊子啊？怎么样才能够不招蚊子呀？还有就是网上关于什么血型招不招蚊子呀？嗯、然后呢、嗯，这个味道呀， 味道， 包括你是小孩啊，还是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据说好像都跟蚊子咬不咬你有关系，也不知道哪个靠谱 啊。是这样，蚊子它感觉一个人，然后对这个人产生叮咬行为， 嗯， 是由它这个感觉能散发出来这个二氧化碳。和那个乳酸是密切相关的、啊二氧化碳和乳酸跟什么相关？跟我们的这个人的代谢水平相关，就是你运动量越大，或者说他代谢水平越高的人，他释放出来二氧化碳释放出来乳酸就更多 哦。 哎，所以主持人刚刚提到过了，哪些人容易招蚊子啊？就是比较胖一点的人， 他爱出汗， 哎，孕妇、儿童， 对， 哎，这些都属于就是说它的代谢水平比较高， 容易吸引蚊子的、 啊、然后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和乳酸比一般的正常水平都要高。 那蚊子挑血型吗？ 基本上这个现在没有科学证据能够支持说蚊子对于某这种特别血型的人有特殊的事情，应该没有这个结论。 因为我们经常就会发现谁谁谁说我是什么型血，然后我特别招蚊子，旁边的另外一个很不屑的说我是另外一种血型，我也很招蚊子。 对对对， 大家经常会这样的比较哈。所以呢，在这里刚才呢，就是说专家告诉我们了，蚊子其实不是跟那个挑血型有关系， 对，挑血型没有， 主要是跟我们人体的呼出的二氧化碳的量啊， 对， 以及我们的这个乳酸的，对 对， 这个有关系， 乳酸的量，对。 所以平时爱运动的、爱出汗的，就是这些是比较吸引蚊子的一些因素哈。 对对对对， 嗯，其实蚊子叮咬还在其次，我们怕的是什么呢？怕叮咬我们的那只蚊子呀，它携带了病毒啊。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呢，专家就已经说到了，其实怕的这些携带病毒的蚊子，它是分种类的， 分种类的， 对，不是所有的蚊子它都有携带病毒的能力。哪种蚊子我们得防着点？ 是这样。就咱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北京来说，我们监测的结果表明，北京城市叮人的主要是两种蚊子，一种是咱们比较常见的这种黄颜色的，咱们老北京叫黄蚊子， 黄蚊子， 我们学名把它叫做淡色酷蚊。 哦， 对，另外一种蚊子就是大家比较熟的、比较痛恨的那种身上带花纹的小的黑蚊子。我们老北京把它叫做毒蚊子，也叫花蚊子的，对吧？ 花小蚊子。 对，咱们学名把它叫做白纹伊蚊。因为它身上是带着白色的条纹， 一条一条的。 对对对，叫白纹伊蚊。在这里头叮咬数量是淡色酷蚊是最多，但是这里头这两种蚊中，就传病来说，应该是白纹伊蚊的传病，它传的种类要比淡色酷蚊要多得多。因为有研究表明，白纹伊蚊大致能够传播20多种这个病毒性的疾病。 我的天哪！就是说，我们其实最常见的那种小小的黑 黑 的， 黑黑的， 然后腿上带着白条， 带白条， 就是我们管它叫那个小花蚊子。 小花蚊子，对。 它携带病毒的这个，可以携带20多种。 它可以传播20多种病毒。 都有什么呀？ 几个我们经常耳听人熟的， 嗯， 像登革热， 登革热 啊，寨卡， 寨卡病毒 啊。还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击鼓抗氧热。 哦，这个没听说过。 击鼓抗氧热现在是在南方也比较多，然后在欧洲、南美洲也都有流行。 哦， 对。 所以呢，我们得特别防着点的，就是那个花蚊子。 花蚊子， 对， 特别得小心。 就是同样咬完之后都痒，但是呢，它携带了所谓的病毒的这种可能性更高，难怪很多人管它叫毒蚊子。 对，但是大家就是。可以放心的一点是哪一点啊？咱们现在目前北京虽然有白纹伊蚊，它是能传毒的，但是我们的这么多年的监测，咱们北京的这个白纹伊蚊就是花蚊子、毒蚊子，它身体体内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能携带这些病毒的蚊子，就是说咱们这些蚊子还是比较干净的，咱们说的通俗一点， 起码 比较干净的。 它本身不是病毒蚊子， 对， 但是 它是不传毒的，对。 这要是坐飞机来了一个携带病毒的游客， 对。 然后被他咬 了，假如 他回来游客，他在国内待的时间，或者说是咱们自己的居民出国以后感染的疾病再回来居住的话，就有可能存在这个风险。 存在这个风险，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特别留神的是这个白纹伊蚊，就是花脚蚊子。 对。 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如果是被这个蚊子叮咬了之后出现了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像您刚才说的那几种热容易被它传播。 对对对。 也是说在家。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公园溜达的时候哈、啊，发现身上被这个咬了好几个包。它的特点是什么呢？经常看不见它，也听不到声。当你觉得痒的时候，就是已经好几个包已经被它咬完了。 哎，白纹英文您不知道，它还有一个外号 啊、 它叫亚洲虎纹。 对对。 哎，亚洲虎纹为什么叫亚洲虎纹啊？就说明它这个叮的比较凶狠，而且它白纹英文我们在翻看文献，包括我们自己做实验验证。白纹叮人它不像那个咱们常规所说的这个黄蚊子，它叮人会嗡嗡嗡通知你一声。 对， 哎，白纹基本上它下嘴很快， 偷摸的 啊，赶紧吸，赶紧走，而且是它有一个习惯，它喜欢追着你叮。大家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房间里的可能白纹可能就一只或者两只，但是叮了你一家人都睡不着觉， 咬你一堆包。 哎、它叮的特别凶，也就是为什么大家给它一个外号叫做亚洲虎纹 。 对， 所以我现在特别讨厌这种花脚蚊子哈，大家见着这种花脚蚊子。一定要把它给消灭掉，但是具体消灭它的方法有哪些呢？有哪些驱蚊产品消肿止痒的呀？到底靠谱不靠谱啊？我们的挑选上有哪些讲究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来请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副研究员刘美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5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告，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高空槽和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的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预计双休日期间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周六午后到夜间和周日白天都有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本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假日里呢，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来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周末双休日这几天最高气温是33到34摄氏度，空气湿度大，天气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下午是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的天气，东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北部山区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夜间最低气温27度，空气湿度很大，天气闷热，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补水、防暑和降温。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呢，路段的问题是比较多的。先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东五环小交亭桥远通桥南向北方向，以及五方桥的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南三环公益西桥西向东方向，西五环永隐桥北向南方向，北五环北苑桥西向东方向，以及上清桥的东向西方向都是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注意小心避让。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区出京方向，京城高速太阳宫桥到京城收费站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小街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郭庄子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晚高峰已经开始了，请您行车注意控制好车距、车速，注意行车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夏季蚊虫多，传播登革热寨卡病毒的毒蚊子队伍逐年壮大，预计7月下旬全市蚊虫密度达到高峰。清洁家园，灭蚊防病，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解毒健康白皮书系列访谈。今天邀请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副研究员刘美德， 跟您讲讲灭蚊方式，您选对了吗？ 好，灭蚊方式你选对了吗？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也是特别提到哈，蚊子它虽然小，但是呢，如果是被携带病毒的蚊子叮咬之后，带来的这个危害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对于蚊虫呢一定要警惕。尤其是上半段结束之前我们说的那个蚊子叫什么来着，俗称的花蚊子、毒蚊子，它的这个名字叫白蚊伊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脚上带着一条一条白道道的那个，对。哎，还有一个名字也叫亚洲虎蚊，它真的是追着你咬，攻击性特别的强。刚才呢，我跟这个刘美德研究员，我们俩还聊呢，说经常我去公园转这么一圈就立刻回家了，身上已经被咬了9个蚊子包，就是这个白蚊伊蚊干的。 对， 但是他说他同事更惨，就是一下子十几个包，特别常见。 对， 就是别的蚊子呢是出了声有预警的，它是没有。 它是很快，那家叮的速度特别快。 快速的，然后就是玩命的，就是叮你咬你。而且别的蚊子一般是晚上黑天或者在这个比较黑暗的草窠里面，它是大白天出来咬人。 对，它的叮人的高峰期都在白天，啊，特别是在傍晚左右。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消灭掉，因为它有可能携带的病毒呢达到了20种之 多。 对，所以一旦携带了某种病毒的话，同时又叮咬了某个人，那么对我们的身体甚至有的时候是生命都会带来一定的危害的哈。 对， 嗯，怎么把它们消灭掉？现在呢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招。第一件事儿就是在咱们五月份的那种要什么从自身做起，从自家做起。 从自家做起。 对，是要把家里面像您刚才提到了什么阳台上放着困水浇花的那个什么盆盆罐罐。 盆盆罐罐，对。 都给它清理掉。 主要是其实就是三个方面，很简单。 嗯。 啊，我们大致总结了一下。无非就是说咱们家的那个水生的植物。 水生植物。 水生植物咱们每周给它换一次水。 我们家有， 对，每七天换一次水。 哦，我刚刚给我们家的那个竹子换完水。 啊，对，每七天换一次水。 好 啊，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个咱们所谓的一些功能性的积水，啊，就是我们刚才晒花的水。 嗯。 啊，还有说我们盆盆罐里积的，可能要你又要拖地啊什么之类的这些水。 对，有这样的。 啊，这些水怎么办？你给它加个盖儿。 哦， 稍微越密封越好。 给它就是盖住。 盖住了。 不要让它进去产卵。 对，别让蚊子进去产卵。啊，还有一些可能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就是咱们老百姓可能房子比较老一点， 嗯， 这个下水不是特别通畅，就在地漏这个地方。 哦，就下水道里啊。 对，地漏这个地方有可能积水，让蚊子，假如蚊子高密度高的话，有可能在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它会产卵，然后出蚊子，这个时候你要做好疏通、清洁的一些工作。 就是夏天了，其实有一些就是包括我们那个叫什么来的那种地漏，还有那个防什么跑味儿 防 异味。 对对对。 其实可能的话可以换个那个。 啊，对，那你那个就是说可能你假如房子比较老一点，它下水不是特别通畅、或者它下水结构不太好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嗯。 啊，你把它做好，你假如升级改造了当然最好了。 就更好了。 对。 对，所以说诶，家里边又养鱼呢。 养鱼的话基本上按照我们这个观察这么多这个居民家庭的养鱼的，基本上它里头这个鱼缸里头滋生蚊子的几率很小。 是被鱼吃掉了吗？ 对，因为有的时候鱼是会吃这些蚊子幼虫的。我不知道，你假如去问问那些养鱼爱好者，有些养鱼爱好者特意去买蚊子的幼虫来喂鱼的。 哦，就是那个，就是我小的时候去给我们家的鱼捞过那个鱼虫，那个里面是混有蚊子幼虫的。 那混有蚊子， 它都给你吃掉。 您说的那个鱼虫，它我们在学名上叫做鳐蚊、它虽然它不是蚊子这一类的，但是它有个名字叫鳐蚊、它最后那个幼虫叫小红虫嘛，对吧？这里头其实也有时候也会混蚊子的幼虫。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那个像红色的那种鱼 食。红丝丝虫。对， 对 里边是有那个蚊子。 有蚊子幼虫 的， 这个鱼也能吃。 对，它也会吃掉。 对，它也会吃的。 好，所以呢其实我们最要规避的就是三个地方。 对，三个地方。 一个就是家里边的那些 水培绿植， 水培绿植 一周要给他们换一次水， 一周换一次，清洗一下， 对，清洗一下。另外一方面就是困水的那些生活当中的 生活性的功能性的用水， 功能性的用水，包括我们什么头托布啊， 对对对对， 很多这个大爷大妈， 对， 他洗菜 的 那个 水 他舍不得倒掉， 对对 对， 倒到那儿，然后说那个等我积的多一点，我再来他涮拖布， 对， 最好给他安个盖， 安个盖，而且那个盖是越密闭越好， 越密闭越好。 对， 然后第三个呢，对于一些老旧房屋，有可能它那个下水道里面，对地漏的那个位置哈，有一些地漏也可以盖个盖， 对， 解决了。好，那接下来这就是说，首先做到我不在自己家里边自己养蚊子， 对，对， 这是第一条。紧接着就是那种可能你进了电梯啊，它就跟你进了电梯；你进了家门，它就跟着你进了家门的那种蚊子哈，外来的，我们怎么样第一时间把它给抓到和消灭掉它？ 一般来说。就是对于假如一般的我们来，我们一般看文献或者我们自己研究，就是说一般蚊子的爬的最高楼不能超过六层啊。但是为什么说我们老百姓好多是我住十几楼， 他坐电梯上来的呀？ 对，确实他主要的工具就是坐着电梯往上走，或者说还有一定另外的情况，可能就是说跟着人，你自己附带的跟着你往上走，带自己携带进来， 携带进来 啊。就假如这些蚊子就是说跟着你进来进家了，或者说你自己带进来了，假如您家里头你把刚才咱们刚主持人提到的三处的积水你给它控制住了，然后再用上一些杀蚊的或者灭蚊的这产品，基本上您家里就不会再受这个蚊虫的骚扰。 我看刘研究员今天带了好多的，我不知道您那是灭蚊产品啊还是防蚊产品还是什么的，这些瓶瓶罐罐的， 对， 给我们介绍几种好用的吧。 我今天带的主要都是一些防蚊的产品， 就是 驱蚊的啊，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比较多的这种喷涂在皮肤上用的啊，还有可能大家现在也比较时髦的，贴的叫驱蚊贴，对吧？ 驱蚊贴有用没用？ 驱蚊贴，对，还有这种常见的扣着了就拉防蚊的这个驱蚊扣， 这个我还真没看过 啊。当然还有没带过的，就是那种我们小孩经常配的驱蚊手环、驱蚊手表啊。现在目前来说，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各个国家的 CDC， 包括我们国家 CDC 也就是一致认为，只有这种就是说喷涂在皮肤上的、涂抹在皮肤上的驱蚊，而且含有有效驱蚊成分的，这个驱蚊液是真正能驱蚊的，就是推荐大家使用。 就是推荐的。真正好用的驱蚊产品就是那个驱蚊液， 对，涂抹在皮肤上的。 那为什么您一定强调涂抹在皮肤上？我喷衣服上不行吗？ 喷衣服上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有的人觉得我们在使用驱蚊液里头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说驱蚊液只需要用在暴露在外的皮肤上的，就是说你假如你的衣物遮盖了，你的背上，你的这个被衣物遮盖的地方，这些地方蚊子基本上叮不进去的。这个地方是不需要用驱蚊液的。 那虎纹那么厉害，隔着一层薄纱也能叮包。 是这样，这个蚊子一般来说，假如您穿的是那种宽松一点的衣服，基本上就没问题，它就叮不着你。但假如您穿我们现在特别是女性，比较喜欢爱美，喜欢穿那种紧身的，薄一点，这个质地又不太紧密的织物，这时候蚊子是可以就像 隔着衣服来 叮 的， 隔着你衣服叮咛。 但是更多的时候，它还是挑哪儿好下嘴叮哪儿， 就是说 裸露的， 裸露的皮肤，对对对。 所以说，一正规有用的驱蚊产品，它里面含的那个成分，我记得有叫什么驱蚊酯的， 驱蚊酯， 还有叫避蚊胺的， 避蚊胺，对。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大概是驱蚊酯、避蚊胺，还有一个是柠檬胺，还有一个叫派卡瑞丁，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艾卡瑞丁。现在主流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四大的有效成分，也就是说我们看驱蚊液一样看它这个产品成分表里头有没有标，这四类的成分 起码得有一种， 对，最少包含一种。 可以两种混到一起吗？有那种产品吗？ 很少。 我那天的的确确在超市里边还专门看了一下，然后上面有一种是用的驱蚊酯，另外一个品牌用的是避蚊胺。 避蚊胺，对对对。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浓度在后边，两种浓度不一样。 是这样，浓度来说，假如我们只是在日常生活中防止蚊虫叮咬的话，能用10%以下浓度都可以用。但是如果你要去非洲、南美洲或者说东南亚， 这些有蚊虫疾病的地方， 嗯， 建议你用10%到30%的这个高浓度的驱蚊液。 就是在国内平时我们卖的可能都是低于10%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啊，然后呢，如果我们要出国的时候，一定要带的是那种高浓度的 。对，10%到30%之间浓度的。 其实我们以前哈，就是说为什么不让大家什么滥用抗生素啊，等等等等哈， 对对对， 会有一个这个叫做。 耐药性。对对。 那这个产品对于蚊子来说会有耐药性吗？ 应该没有。因为这种产品它这个作用机理是什么机理，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蚊子它对人产生叮咬行为是因为它闻到的人散发出来的二氧化碳和乳酸。 对。 对吧，这个驱蚊液绝大多数是什么，它在屏蔽蚊虫对于你身体散发出的气味的一些感知。 哦。 就是说让它感觉不到你释放出的气味。 一种更浓的味儿。来盖住二氧化碳和乳酸的味儿。 对对，倒不是说盖住它的味儿。 哦。 因为这个咱们刚才提到这四种成分对于蚊子的感觉器官特别有用。它能够把蚊子器官暂时性的叫蒙混过关吧。 就是迷惑它。 对，迷惑它。让它感觉不到、哦、产生不了叮咬行为。 好嘞。 对。 驱蚊产品我们一定要看一下成分表。 对对对。 反正在北京吧，我能够看到的就是驱蚊酯和避蚊胺。 避蚊胺。 对。 这 两种。 对对对。 平时我们用的话呢，浓度是低于10%。 10%以下就够用了。 就可以了。 对对对。 然后喷的时候呢，就是往皮肤裸露着的。 裸露的地方。 这样的部分 来喷。对对对 对。对。然后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万全了吗？ 基本上来说。 尤其是那个亚洲虎蚊、白蚊、伊蚊，它就不奔我来了吗？ 是这样。刚才主持人我还提示一点，就是一定要看看它，因为在咱们国家驱蚊液是按照农药产品来管理的。 农药产品管理。 对，就是说你一定要看它是不是有三证。 哦。 你看我今天带的这个咱们国内比较常见的一个产品，它就有三证，是哪三证？一定要看它的说明书里头，是哪三证？分别是产品的生产许可证。 哦。 啊，还有一个就是农药标准。 农药标准， 农药标准 是在什么位置？我还真没留神这件事。 在它的，你看这有很多字儿。 嗯， 在下面这一行就有，本产品的生产许可证号是多少？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农药的正式登记证。 农药的正式登记证， 对，这三证一定要有。 生产许可证、 生产许可证、 农药登记证、 农药标准，还有一个农药的这个登记证。 哦、农药标准是指的什么？ 就是说它对这个农药的形态、浓度、 哦、 这个大概它的一些物理和一些性质做出了规定，就是你生产出的产品必须符合这个规定 才是合格产品。 对，合格产品。 因为像刚才提到了驱蚊酯、避蚊胺，在我国它是列入到农药的这个行列里 边的。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东西你看咱们刚才又是直接往皮肤上喷，会不会有危险呀？ 是这样。可能好多人都觉得特别像避蚊胺、嗯、对吧，都觉得说这好歹是个农药，怎么都往皮肤上喷、 哦、是啊。 但其实避蚊胺它是在二战的时候美国人就把它弄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几十年了，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虽然说它稍微有点是化学物质嘛， 嗯， 但是这么长时间没有发现说由于长期使用避蚊胺对人造成有什么不良的在健康上的影响。 就是说它的那个没有这种产生影响的一个数据。 对对对对对，目前来说 咱们还是得安全起见。 对 对，那你像一些什么孕妇啊、小孩啊，这都真是皮肤娇嫩，另外又怕产生什么影响，那他们怎么办？ 对，特别注意啊。一般来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避蚊胺、这个驱蚊酯，包括铃木胺和那个派克氯丁、艾克氯丁，对于孕妇来说我们一般建议最好是减少使用。 哦、 应该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说避蚊胺、驱蚊胺你使用以后对孕妇有什么影响，但是建议您减少使用的频率。 我们说但是、 啊、对对对， 还是 安全起见。对于小孩来说，我们一般来说是2个月以内的孩子不使用任何的驱蚊液， 就小婴儿。 对，小婴儿不要使用任何的驱蚊液。 嗯 啊，然后是3岁以内的儿童不要用那种含铃木胺成分的驱蚊液， 就是避蚊酯和驱蚊 不是含铃木胺成分的，我刚刚提到的四种成分。 对，就是其他的是可以的。 就是除了铃木胺以外的其他的成分您可以挑选使用。 好嘞。哎呀，所以这个东西还真的是。还有很多花露水。 嗯。 那个有用吗？ 刚刚就提到的花露水，你看它是不是标了含有效成分，是不是标了3个许可证。 哦， 啊，一定要看看这个。 所以它得是驱蚊花露水。 对对，得是驱蚊花露水。 光是那种花露水的 话，花露水是那是不管用的。 它是不管用的，起不到这个作用的。还有好多驱蚊贴和驱蚊手环，贴包包上、贴衣服上，很多给小孩子用这种，这好用吗？ 咱不能说它一点用都没有。 它成分是什么呀？是也是那？ 它其实好多，它其实就是利用一个把这些驱蚊成分挥发出来。 嗯。 啊，然后造成在一定的局部的空间里头有 一 定的驱蚊作用。对。但是你想想看，咱们多数驱蚊扣和驱蚊纸，不是驱蚊贴，咱们都是给孩子用。 对。 孩子都是到了夏天在外面疯跑， 是 他好不容易在这地方积累出来一定浓度的，孩子一跑又吸了， 没了， 对，一会儿就没了， 稀释了， 对，稀释了，对。 所以就是这个驱蚊贴、驱蚊手环啊，这些东西， 对， 虽然它是这个里面含有驱蚊成分的， 对对， 可是如果说您这个个数比较少，或者是您在使用过程当中，这个孩子又玩命去跑， 对对。 可能它就发挥不了特别好的这个驱蚊效果了。 对对对。 再说说这个蚊香， 嗯， 这个蚊香也一度被大家拿出来抨击，就是说什么蚊香片不能用，盘式蚊香成杀手等等等等，说特别可怕。到底我们能用不能用？还有是不是选液体蚊香就比固体蚊香更安全呢？ 因为是这样，蚊香其实。蚊香在比它的问世的时间是很长的。 嗯。 为什么说这大家为什么说对这段时间对蚊香特别是盘香这种固体的盘香就是说讨论比较多。因为现在这个发展到现在大家对这健康特别关注。总觉得说这个蚊香是它要散发出烟雾来。 嗯。 对吧而且有些可能有些文献有些那个文章也讨论就是说有可能蚊香在室内场景点燃以后它这些颗粒物会增加对人造的影响 嗯 但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们目前为止没有发现特别在临床上没有发现因为说家里使用蚊香而造成相关的这些器官有毛病或者出现的这些疾病的 而且好多人其实是蚊香使得不对 对然后我刚刚提到过的蚊香其实也是在咱们国家也是作为这个农药产品来管理的、 哦、 就是刚才说的三证还有一个任何一款特别是咱们能用的这种农药产品都是要经过它的健康评估的你只有这些健康评估的这些材料您才能给你登记号相比这个产品你是上不了市的、 哦、所以得足够安全它是做过检测的 对对对对所以 那得买正规合格产品 对所以说您只要是生活中你买的这种正规的有三证的产品基本上对您的健康是威胁是很小的 所以这个里边所谓的蚊香片盘式还是液体蚊香 嗯 它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区分它的一个标准 对对对 对, 对 只要你买的是正规产品 正规的对 而且呢大家要看好它的那个使用方法人家真的不是说把人和这个蚊香一起关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那样去用的 对 对, 对 那真的有点就是自己残害自己的意思 我明白建议就是说您睡觉以前天黑的睡觉以前、嗯你在室内点上一盘香， 您可以出去溜达去 啊，然后把门窗密闭起来， 嗯， 然后出去溜达， 嗯， 一个小时以后您再回来， 开窗通风， 先开窗通风，但是这个开窗大家提示一点，嗯、这个开窗不是说你把窗户完全打开，是什么？您的纱窗关着，窗户打开， 你别放蚊子， 把气体放出，把这个有毒气体放出去， 对， 哎。 就这样一来您就使对了，也足够的安全了哈， 对对， 好多人家里边就是挂着那个艾草。对端午节的时候采的艾草这个能驱蚊吗 艾草其实在咱们看可能看过很多的那种野外求生的这种电影或者纪录片 嗯 艾草在野外特别是你没有别的你采购不到这些化学产品的时候、嗯、艾草你假如你给它点燃制成浓烟的话 嗯 有一定的驱蚊作用或者驱虫作用它不光是驱蚊的 它驱各种 虫别的一些飞虫它也能驱避但是如果你只是挂了家门口你要驱避那个基本上是作用基本没有的 对我是看着他们有点着这个的 对 还有在北京的一些郊区它那边有一些这个本身的那个植物哈、嗯、他们把那个什么是虚啊还是绒啊编成了那个辫然后在那块点着好像也很这个驱虫驱蚊就是各个地方都有 各个地方不同的植物对 对哎，在最后说两个吃大蒜还有屋里边多放大蒜这个能驱蚊吗 基本上好像这个是没有科学证据自己证实它能驱蚊 还有人说多吃维生素 B1 这个能驱蚊吗 好像我们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有相关的科学证据能支持吃维生素 B 能够驱蚊的